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68集。猫啊， 府君深谋远虑，前些日子咱们谈敦州，还想着要等明年春后才能来，不想府君已经筹谋得当了。 孔鲤说道。沈泽川很清醒。 这次是碰了巧，我劫了那批辎重，只知道敦州还留着400个蝎子。我暗示磁州出兵，原本是想借着这个理由让守备军试探一下敦州的深浅，能够活捉雷惊者就可以了。谁知他还带来了万余骑兵，正撞到我手里了。 早在磁州商谈时，他们就说过要先稳住樊州翼王的小朝廷，再谋取敦州，因为翼王能够替沈泽川挡住启东的七竹音。沈泽川如今手里握着磁茶两州，靠商路起事，在中伯只能算是一隅之主，东边的敦、端、樊、登州各有其主，沈泽川想要拿掉他们，必须得有个顺理成章的理由，否则他一旦动兵，七竹音就有了打他的理由。雷惊者恐怕也没有想到，他不过是来剿除海日谷的，却成了沈泽川攻打敦州的最佳理由。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雷惊者在敦州混久了，已经忘记了中伯如今还是大周的土地。他带着10000骑兵深入敦州，算是肆无忌惮，根本没有把樊登两州的翼王放在眼里，更没有把磁州的沈泽川放在眼里。孔鲤原本还有事想禀报，但听着窗外起风，没片刻就沙沙地下起了细雨。他连忙站起身，替沈泽川关上窗子。 夫君此行着实危险，有些话本该是由袁卓来说的，但他不便远行，就由我斗胆代劳。 沈泽川似是知道孔鲤要说什么，把信搁在了被子上，看向孔鲤。孔鲤走了两步。 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府君屡次深入险地实在不妥，磁州的基业才扩出雏形，茶州的入籍还没有完善，离北的护士也没有开始，府君是家中的主事人，这样做悬的是后方诸君的忠义之心。 孔鲤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那就是沈泽川如今已是府君了，他手里握着磁茶两州的命脉，背后还握着离北这只老虎，所谓的大业财路尖角，往后还有许多事情都要他拿捏决定，他绝对不能有个三长两短。沈泽川和颜悦色，对孔鲤微微俯了身。 先生教训的是我，此番必定会诚心反省，不再轻易涉险。 待孔鲤出去后，沈泽川把信折好，收回床头小案上。他右手重新包了起来，双指受力变形，大夫正的时候流了满头大汗，这会儿还在生痛。外边下了雨，像是要替敦州清洗街道，好些事情沈泽川还没有做，但他此刻靠在枕上，除了萧迟野谁也不想见。他等了小半个时辰，萧迟野都没进来，最后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沈泽川再醒时是被热醒的，他已经被挪到床里边了，天黑漆漆的，风雨声急促。他一偏头，看见萧迟野靠坐在床外沿，借着微弱的烛光在看信。沈泽川一见萧迟野就哪儿都疼，他才睡醒懒得动，贴着枕蒙了会儿神，被子里的脚滑过去，轻轻碰了碰萧迟野的小腿。萧迟野没理他。沈德川撑起身探过去看那信，哑声说， 袁卓的，回头得给他回封信，让高仲雄马上写篇告示，要跟启东讲明白，这次磁州出兵打的是边沙骑兵。 萧迟也侧眸瞧着他，把那信折了丢一遍，没吭声。沈泽川顺势把萧迟也手臂上，埋着头说： 岑， 过几日我跟你回慈州。 萧迟也垂眸盯着沈泽川， 又是折纸又是跳楼，吉刚师傅得把马鞭抽断了。 沈泽川闷声说： 别打。 萧迟也沉默须臾。沈泽川脸蹭着萧迟也的手臂轻声说： 阿姨。 萧迟也觉得沈泽川真的该打，他这回铁了心不吃这套，便抬起另一只手拎住了沈泽川的后领，把人提起来割一遍。 阿什么爷，没这人。 二爷。 萧迟也直接给沈泽川把被子罩上了，然后吹灭了烛火，也不抱人，背过身何以躺下了。他还记得飞奔出去的时候的感觉，他真的是拼了命。那会儿就是前面横着刀山火海，他也顾不得看，他快被沈泽川捅死了。沈泽川扒开被子磕在萧迟也背上，他一路磕到了萧迟也的肩头，贴着萧迟也的鬓角说： 你不抱我我睡不着。 萧迟也躺平，把沈泽川抄着腰拖到了身上。沈泽川看他，他也看着沈泽川，但是就是不松手，把沈泽川固定在这儿，让沈泽川动不了。萧迟也说道： 你睡啊。 这次是怪卡的。 沈泽川用眼神示意自己的前胸 还悬着呢。 萧迟也似笑非笑： 这不挺好的吗，我一直这么悬着呢。 沈泽川抬掌盖在萧迟也的胸口揉了揉，萧迟也把他举高： 别乱摸，生气呢。 沈泽川像是落水的猫，被萧迟也拿捏在手里，晃着前爪挠着萧迟也的胸膛，又轻又痒又坏又娇。萧迟也被他挠得牙也痒，看他的含情也懒着，分明就是耍赖的样子，有恃无恐。萧迟也生气，但是脾气被挠没了。沈德川这副模样哪儿都找不着，这是待在萧迟也怀里被惯出来的。萧迟也心知肚明，但是他没打算就这么让沈泽川蒙混过关。萧迟也无情地说： 你这是搓澡吗？我两天没洗了。 萧迟也从边伯英往南走，在离北边线上和慈州守备军会合，然后没有继续南下，而是选择了和沈泽川相同的路线，绕到了敦州西面。为了不惊动樊州的翼王，他只能晚上行军，好在紧赶慢赶还是赶上了。沈泽川凑手过来闻着萧迟也，萧迟也不给闻，要把人举高，沈泽川就揪他前襟。他看沈泽川右手裹着纱布，怕用力再给伤着，只能放低了由着沈泽川闻： 我也两天没洗了。 沈泽川膝盖上顶，现在被褥里挨着萧迟也， 一起洗。 眼尖的雨声刷刷作响，像是无数把茂密的小刷子。萧迟也把胸膛敞给沈泽川，沈泽川就趴在上面，他松开的领口流露出散漫，他每一寸肌肤都在索求着萧迟也。他这么放松，仿佛那些溜出来的暧昧都是无心的，这些情色都是天真的。沈泽川要把呵气变成呢喃的能耐，他在萧迟也眼里就是天生的美人，那眼神留在萧迟也的心窝，像他温热的指尖一样蹭在萧迟也内心的湖面上，划出了一下一下的涟漪。他有过乞求的时候，每次耐不住了就湿乎乎的喊着萧迟也的所有称呼，可是他连乞求都能喊得像陈酣。他们在床榻间一直配合绝妙，连轻微的哼声都能相互读懂，那无上的欢愉来自于彼此的完美契合， 萧迟也要招架这样的爱侣，他得像堵墙，抵得住波浪。 行啊。 萧迟也忽然一改前色，轻佻地说， 我带你一起洗。 沈德川在那眼神里觉出不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